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，只为这一句啊哈，断肠也无怨。日心碎，风流泪，梦缠绵，情有缘昧。西湖的水，我的泪，我情千年等一回。